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 K-Tronics Ensemble 它带给我们的 Music You Got Me， 能够让我们听到这七彩斑斓的多彩的键盘的声音。那音乐可以让我们生发出来各种各样的想象。那在周末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去用音乐换活自己，来一种慢摇的状态，持放音乐就是这样的一种享受。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选择 Chill Out 这样的一种持放音乐单元，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下面时间来介绍我们来分享来自于 Don Carlos 带给我们的 Take Me Higher Featuring Michael Weeks。

to Raise an X 节奏驾到。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们的周末节目，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话说像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节奏，真心是不太像传统的一样啊。刚刚这是来自于 Duran featuring Garcia 带给我们的 Jazz Expression， 就是爵士音乐的一种表达，一种腔调了。那像这样一种腔调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就是那种跟在新奥尔良不太一样的，区别于传统爵士乐的一种全新的表达，更像是我们走进了纽约，或者说是走进了芝加哥，走进了 LA， 或者走到了日本，或者是来到了北京，我们体验过了不同风格的来自于不同地域的人们的音乐家们演绎的爵士音乐的一种跨界的作品。有机会的话，朋友们来可以多多听听看。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每周一到周五没有，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你走进节目当中。A Newborn Day 来自于 Sylvia Zoltai featuring Belladonna。 A Newborn Day 这是来自于 Sylvia The Nighty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 Featuring Bella Donna 而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感受一下走进了布鲁斯的房间当中布鲁斯的音乐能够让我们给到自己一种什么样的心灵当中的这种释放的变换其实更多的变换是来自于颜色的一种变换了其实我觉得啊可以在音乐当中你能够不只看到颜色还能够听到味道比方说我们在 Blues 的一个音乐场所当中你可以听到的声音能够象征起来各种各样的味道交织在一起比方说你可以能够听得到檀香的味道还能够听到雪松的味道是不是有点感觉呢来感受下来自于 Don Carlos 带给我们的作品这里是节奏驾到欢迎各位的热情光临一首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集中精力啊其中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人声里面一直在说 concentrate concentrate be concentrated on 就是让我们来集中一下精力了 deep oral penetration 能够让我们去更加好的集中精力，去让我们的注意力进行一种渗透跟突破，尤其呢是在听觉方面，刚刚我们也提到过了，在味道这个气味的方面，我们可以更加集中精力，给自己到了一种很神奇的境界里面去。Into the cake with his Tito。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分享都是这样的一种能够让我们焕活新生、漫游加点微电流，甚至呢连呼吸都可以让我们凝滞的一种慵懒生活的方式选择，那就是迟放的音乐 Chill Out Lounge。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想要查询我们今天的歌单呢，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每周更新，我在这里等待大家。当然可以通过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常小航，跟我进行更多的微博互动咯。 Into the cake withLater.

97.4 Here Comes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分享一下这样的具有能够听到日出再听到日落的一种婚姻内容了，来自于 DJ 制作人 Lang 带给我们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第12号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听到他带给我们的一共有十余首的音乐作品的全能混音，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而耳边的音乐叫做 Daniel， 叫做 Contact， 来自于 Daniel and Cole。而稍后我们听到来自于 Mac Fragrant featuring Matry 带给我们的 Husa， 以及稍后会有来到有 TSO featuring Christy 带给我们的 Just Be， 一起听下去。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Here comes the beats. Just be 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 Lang 带给我们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当中的第十二号作品内容了。欢迎各位朋友来到今天节目里边，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两个字儿，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当然您也可以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即可了，就这么简单。来自于 Johnny Uno 带给我们的 The Rescue， 以及稍后我听到了另外来自于 Andy Moore 带给我们的 Fade Light。更加 trance 的音乐带有 EDM 的风味，其实呢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在音乐节现场如果有这样的音乐特别的合适，可以让在自己加一点小酒的味道，然后呢混杂着音乐，甚至天空飘扬而下的很多很多非常非常闪耀的星星般的小碎花的这样的一种闪亮的亮片片。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再有带着朋友们一块去一下这种欧洲的音乐节，甚至一些美国的音乐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去感受一下 DJ 制作人们他们在现场的混音大制作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来聆听了一下来自于 Lang 他带给我们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我们听到了日出，那一会儿会有日落的感觉吗？继续听下去，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继续来听来自于 Tango 带给我们的 Firebird， 以及来自于 Lang 带给我们的 Hey

的，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内容来自于 DJ 制作人 Producer Lang 带给我们的作品 In Search of Sunrise 第12号啊。那之前呢，我们也听到过了他的 Fade to Light， 还有他的 Firebird， 以及还有像是 Hey While the Sun Shines。而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他们的音乐混音 History 以及 Never Fall featuring Simon Latame， 还有一会儿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Ansic 带给我们的 Venus， 以及来自于 Bobina 带给我们的 Out of Coverage。 我们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听下去。 Beats Coming for Temple。 很多时候我听到这样的一种电音的舞曲的时候，会怎样的 就是有一种感情呢，我觉得这种感情可能是通过音乐它自己的本身的这样一些乐器和它演奏时候所用到的一些力度有关系的。像这样的扎实的音乐，我们可以能够让自己整个人变得更加的坚强一些，好像遇到任何的麻烦，遇到任何的问题都不会有任何的就是这惆怅感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Lang 他的全新制作的In Search of Sunrise。 那当然我们也能够听到除了像是 History 之外，包括有 Out of Coverage 来自于 Bobina 他的作品，还有来自于 Ansank 带给我们的 Dreamcatcher 追梦者，能够让我们通过不同的 DJ 们他们的音乐作品进行一个二度的创作跟混音之后，让我们再次去寻味音乐语言当中和音乐语言背后 DJ 们他们想要通过音乐传递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心灵。A different shade of crazy 来自于 Lang featuring Refactor。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